细个嗰阵时，因为犯咗啲事坐监，搞到我实现唔到做差人嘅梦想。慢慢仲识咗区入边嗰啲有背景嘅人。当年我17岁，见佢哋有纹身，好似好威咁。当年自己又冇乜脑，耳仔又软，同人哋去问埋一份。然后仲天真到第一时间话俾女朋友听，点不知呢件事搞到我同佢冷战咗成个月，仲激到爹哋妈咪死。后嚟有一日，我放工翻屋企途中俾人打，我话俾大佬听，佢竟然叫我去报警。由嗰阵时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应该点做，加上嗰阵时。我女朋友同我爹哋妈咪都唔鍾意我同佢哋玩，唔鍾意我入黑社会。我就决定脱离咗佢哋。我记得当其时我仲要畀一大笔钱畀大佬。好记得㗎，我畀嗰嚿钱畀大佬嗰晚，佢仲同我讲。 阿发仔呀，你咁嘅性格呢就唔适合出嚟行㗎啦。你都係返屋企做返乖乖仔啦。 我到今时今日，我都唔明点解我会俾人哋话我系呢单案嘅真凶。我睇晒两位周女士嘅口供，其实当其时情况咁混乱，真系会咁清楚认到个贼人个样咩？仲要系影相嚟拉我。其实讲真啦，我最初都好憎佢哋噶，但系当我冷静落嚟，我就谂我同佢哋无冤无仇。他们没理由要这样害我，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怪他们，唯有只有怪自己不幸，还有为什么要这么懦弱，竟然在差馆怕被人打而认罪，而且在庭上我见到他们这么伤心，我自己由心都很同情他们。有一次有隻飞蛾飞咗入我间仓，我又对住佢讲：如果你系周女士，我真心希望你可以尽快令到个真凶出现，希望你可以得到安息。其实我入嚟咁耐，都未试过可以一觉瞓天光。好多时瞓醒，以为自己喺屋企张床上边，但系再望真啲，原来都仲喺个监仓入边。呢种感受，我可以挨到几耐啊？我真系好佩服我自己。我平时好中意睇电视噶。但每逢大节日，我就好怕睇电视，因为会睇到人哋一家人开开心心一齐过节。入到嚟监仓呢度，依家先至深深体会到乜嘢叫做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个遥遥无期嘅日子，究竟我仲可以忍受几耐啊？我真系唔知啊！ Andy 实在太好演技了， 真的 很难演绎的，其实是即他又没坐过监，他怎样能够代入那个角色呢？ 下次 问 下他这个 演技咯。 不是下次问下他是不是坐过啊？下次我问下他呢， 可能是因为他都是成日做事就困住自己做事的人的， 自我优 秀都是另类的监督。其实 咁啊，講起法仔咧，就都幾離奇地咧。咁啊，嗰時佢最初就唔係住東頭灣道嘅，佢就住石壁嘅最初。咁亦都因為咁係啦，因為咁咧就識佢就同阿林國雲就結咗緣啦。咁啊，因為林國雲咧就喺佢隔離嘅倉嘅，啱啱好，真係隔離嘅啫。咁啊，佢最初嘅時候咧，佢同我講咧，佢就好憎佢嘅，即係佢覺得即係咁樣去欺負啲女人啦，咁咧又肢解啦，即係佢就覺得。或者你覺得佢做戲啦嚇，我都覺得佢做戲嘅，或者佢覺得佢係作啲嘢出嚟，令到我同情佢，或者對佢有好印象啦嚇，你可以咁諗啦。咁但係我自己就信咯，即係佢就好痛恨啊林國雲呢一種即係去欺負啲即係婦孺嘅人啦。咁然之後佢。咁後屘我就同佢講話，咁你要排除偏見咯，因為佢入咗嚟咁耐，其實佢已經唔係當初嘅林國雲啦，我覺得。咁佢又冇做啲乜嘢，係咪？你唔需要對人哋有個有色眼鏡咯。咁跟住，因為林國雲咧就好想教，即係佢好想中意教人嘢嘅。係。咁佢就話因為佢唔識英文啊，法仔，咁佢就叫林國雲就教佢英文後嚟，咁佢就即係打除咗呢個隔膜。咁兩個人做咗朋友喎，跟住。係。咁跟住咧就佢就話林國雲咧就好中意睇新聞嘅。每逢六點半新聞咧，佢就會坐喺度睇啦。咁佢睇嘅時候咧，就話俾法仔聽嗱，你知唔知咩個通貨膨脹啊？我而家話俾你聽啦，咁樣就解釋呢啲嘢俾佢聽咯。咁同埋佢就試過問啦，法仔你知唔知咧？其實香港地咧天台係有泳池啊，咁樣。 天台有泳池哇，佢都好 update 喎。 係啊，咁啊，跟住法仔話你唔好揾我笨喎，邊度有咁嚇？咁跟住佢第二日咧就攞咗份報紙俾佢，就話嗱，天台真係有泳池啊，俾你睇下咁。 而家嗰啲特色單位啊嘛，嗰啲叫天池屋啊嘛。 係啦，咁其實呢樣嘢想講咩咧？就係話即係阿林國雲話阿法仔咧就好容易俾人呃嘅，即係就話講乜你都信嘅咁樣。係啦，咁我偏偏我話有泳池，你又唔信我天台有泳池。 因為他冇見過嘛，係啊，佢當年係講緊係九八年啊嘛，佢冇見過有呢啲咁嘅屋嚇，但係佢亦都唔貼紙咯，唔貼個新聞咯，啊林國雲又貼咯， 係啊，咁後屘佢即係兩個叫做變咗朋友，唔係話好朋友，即係大家因為日對夜對嘅時候，明明唔係朋友都變咗朋友噶啦，咁啊兩個即係咁樣就結緣咯，咁後嚟佢而家即係調咗去東頭啦嘛，咁所以咧就又分開咗啦兩個咁樣啦。咁所以都幾傳奇咯，即入到去又當然又識到好多嗰啲咁嘅大家識嘅大賊啊，咁佢都識啦裡面，即譬如阿林國偉啊咁，即屯門色魔嗰啲啦，咁佢都會間唔中講下佢啲情況啊咁樣咯，即係點樣？ 咁佢知好多嘢噶啦，嚇！佢知道好多嘢， 知道好多嘢係啊！咁啊，希望佢有機會出嚟咧，我哋訪問佢啊，好嘛？ 好啊！ 我第一個想訪問謝俊奇，第二個想訪問余偉發嘅。如果謝俊奇你咁啱睇到我哋今日呢個節目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俾我，或者 PM 我嘅。即係雖然佢好似話唔識用 Facebook 嘅，謝俊奇唔識用 Facebook 噶，係嘛？佢係玩 MSN 嘛，即係不過佢都冇玩好耐啦。 都好舊啦 ，MSN 好舊 啊， 已經冇咗 啦。但係佢就前年佢咪就係而家講緊佢咪就係同阿周海亮咧，人哋話佢係同佢玩 MSN 嚟到。 但前年都係一樣好歐嘅嘢嚟㗎啦。 係啊，但係都係用 MSN 喎。 好歐啦， 好歐啊！ 真係好多奇好多奇情啊！真係。好啦，咁啊頭先咧即係講到阿余偉發嗰個童年啦，同埋佢個成長啦，咁同埋佢喺獄中嗰個感受啦咁樣。咁其實發仔媽咪咧而家點樣生活嘅呢 係，我都想知 道。係 啊， 咁因為咧，阿發仔入咗獄之後咧，冇幾耐佢爸爸就過身啦。 係， 即係過咗一兩年到啦。 四年，02年。 02年啊？ 係，你阿爸係啊，餘偉發父親02年過身嘅。 四年後過身啦。係 啦 係啦。咁佢亦都冇辦法見到佢最後，即係最後一面都見唔到啦，亦都拜唔到佢啦。咁跟住阿媽點過咧？就阿媽就而家因為都成八九十歲啦，咁 而家八七歲， 一個老人家咯，就喺屋企嗰度。一個人生活啦，咁同埋佢就即係佢嗰時上到屋企咧，佢就接定啲衣紙喺度噶啦，喺屋企，成屋都衣紙嘅，咁咧就阿柏夫都會上過嚟嘛，咁啊見到佢就接咗多衣紙喺度，就等個仔翻嚟嘅，成日都希望佢就早啲翻嚟啦，咁同埋佢就平時就去即係麥當勞坐下咁樣嘆下冷氣咁啊，因為好慳啊。即係老人家好慳，咁就成日都係去啲銀行坐下，去麥當勞坐下，咁樣就一日㗎啦。咁啊，夜晚就執啲餸頭，即係去人哋賣剩嗰啲餸啦，即係好平㗎嘛。就執啲菜頭菜尾嚟到煮餸俾自己食。咁啊，一嚿豬肉咧食三日㗎喎。 唔係咁啊，佢盡量少出街啦，因為你七樓啊嘛。 唔係佢搬咗啦，因為咧嗰個海興大廈咧，佢本來住七樓啊嘛。咁嗰時咧，佢就因為佢對腳咧好唔掂啊。佢因為佢細個，佢唔係細個，佢後生嘅時候咧，佢係洗樓梯嘅。有冇聽過洗樓梯嘅工作？ 有做住唐樓一定會有見到呢啲人噶。 咁佢咧就洗樓梯咧，慳慳埋埋咧就廿幾廿萬就買咗海興大廈，即係而家大角咀嗰個 案發現場的七樓，即係買了個單位回嚟住，就跟個仔和老公住。咁然之後咧，因為個仔入咗獄之後咧，佢又年老啦，對腳又唔得啦，咁佢開始行唔到樓梯，行唔到七樓啦，咁佢就唯有賣咗佢咯。咁嗰時咧，佢仲話死啦，賣唔出啦，因為太舊啊，冇人要。咁啊，再等耐啲嘅時候咧，就有地產公司收購啦。我唔知係咪田心咯，可能係。咁就收購咗，咁佢就先搬去咧另外一條街就喺附近嘅，就有 lift 嘅咯，就有 lift 咁樣上上落落，但係就超細嘅個單位，同埋佢將所有雜物咧就塞曬喺間屋裡面咯。咁就好得人驚，即係哇好多，即係我懷疑有好多曱甴啊、老鼠嗰啲，我真係懷疑，好恐怖啊！即係一般嗰啲婆婆咪好中意收埋啲 骨灰 嘅，就好多啊， 係嘛？ 咁同埋佢就成日去即係啲社區中心啊，攞好多橙啊，即係生果或者攞啲打火機攞五個翻嚟啊，咁擺喺度，即係成屋都係嘢嘅，咁。都幾難堪咯，見到佢嘅日子都幾。不過佢自己就即係仲係好唔開心，就係個仔咧點解咁耐都未翻到出嚟？咁我其實有個三批去聽一聽啦。喂，我哋批嗰個三VO 四嗰個，咁其實佢因為嗰時去屋企咧都嗰個收音麻麻地啦，咁但係都可以聽兩句。即係發仔媽咪咧，其實佢係點樣，即係心情係點樣？我聽一聽先。 呢只腳係壞曬㗎啦，冇用㗎啦。唉，個人老我哋啲壞咁啦。 咁你想啲人點樣幫法仔啊？你要講出嚟人哋。 講啊，等人幫啦。 你想佢哋點樣幫啊？即係話俾人聽，你個仔其實係有冇做啊？有冇殺人啊？ 梗係冇殺人啦、啊，冤枉嘅啫嘛，真係。咩殺人？佢永遠都冇殺過人。 嗯。咁你而家最希望點樣啊？ 我 咪 快啲出 嚟咯，系咯，希望快啲出嚟咯。咁就都系唯有系咁啦。咁即系日日喺度等咯。咁都即系等唔到任何好消息啦。咁啊，其实关于呢单案，我哋不如再去即系抡下咧。其实你哋觉得即系最令你哋最不安系乜嘢咧？即系譬如话边一个 point， 你觉得真系好致命啦？对佢嚟讲， 我系觉得冇空气。找不到裝物，只靠兩個人證啫，就話哦，你入罪了，所有嘢都唔 match 嘅，其他， 仲有 咧，齋藤咧有咩諗到？因為如果我自己嚟講咧，最主要頭先阿 Frank 講咗啦，就係冇嗰個證物啦。其實但係冇證物嘅案件咧，對於警察嚟講都經常會有嘅。 但係佢死都唔肯講出嚟。 係啦，冇錯，因為冇證物，有啲證物可能已經真係嗱，你抌落海有機會漂走咗噶嘛，唔係一定係沉咗落底噶嘛。但係問題成個證據真係太過薄弱，就係靠影一張相。 係。 呢張相仲要話俾你聽。不是 update 的相，是他刑事犯罪記錄的相，講緊最後尾一次犯罪記錄咧，講緊兩年前。咁即係話最近嘅相可能兩年咯，未必是兩年咯，可能不止兩年呢張相。靠影一張咁嘅相，跟住拉佢翻嚟。然之後佢阿媽認人嗰陣時候就有人同佢講啊，喺耳仔側邊講嘢，雖然不知道講咗乜嘢，但係呢個完全是不啱程序的啊，單憑呢啲咁嘅嘢去入一個人是終身監禁。我覺得似乎真的過太了一點 咁而且其實當時陪審員是五比二喎， 係 即係有兩個人是即 係 唔相信 嘅 嚇，唔相信佢係即係唔似今日咁，你見到一致通過噶嘛，即係譬如謝君琪啊無罪啊，咁就算周可能都是八比一啦咁樣。 即係成件事我都話咯，最大的問題就是阿法仔自己俾死了自己，呢個係事實啦嚇。因為大家唔好諗啊，佢可能當時真的被人打嚇，佢焗住要俾死了自己。但是另外一個致命傷反為我不是覺得在個證人上邊咯，係真的在佢辯方律師上面咯。呢個傷都係真的很重，佢仲要冇得揀啊，焗住要用佢 嚇。其實阿法仔亦都提過，就係嗰時佢喺差館咧，其實佢想跟阿媽傾偈啦。咁跟住佢話一打通個電話嘅時候咧，就有人咧咁佢開始講到話：阿媽，你幫我揾律師，嘟咁樣吸咗線嘅。咁佢就其實所以一路咧冇律師陪住佢咧係作供嘅呢個。 係，因為當時佢阿媽打去差館咧，就想睇下仔安唔安全啊，平平安咁樣嚇，咁啊幫板去懟個電話俾佢聽啦嚇，咁啊佢焗住咧，因為俾人打啊嘛，焗住佢都要話啊冇問題啊冇事啊，但係喺呢個時候一講完冇事，吸咗線嘅啦。 即係我自己咁樣講啦，因為嗰日我哋賽後檢討嘅話咧，即係律師係好重要嘅、啊。如果大家有咩事發生，記住一樣嘢就係、是、千祈乜嘢嘢都唔好講住，係、啦。然之後咧，盡量想辦法去找到律師先，有律師在場才好講。 嗰時阿 Peter 高咪教我哋咧，即係你如果俾咗你口供，你自己唔覺得有問題咧、你就突然間我暈啦。咁樣 係 嘛？ 係暈啦，係啊， 暈啦， 暈啦， 或者神志不清啊！ 但阿法仔就提過咧，佢話有人咧就同佢講話，你如果唔合作或者你表現得唔好咧，我哋有好多胸帶喺度。 係好多咩啊？ 胸帶啊，吉嘅帶 啊，吉帶， 即係仲喺同起路。 係啱啱冇錯，佢都一定咁。其實咧，一般嚟講都係半氹半客噶啦，啊兩樣都有嘅，又會氹下你。行檔啦，乖啲啦，你搞掂咪可以翻去休息一下咯。你想食咩飯啦？同佢嗌盒雞髀飯啦咁樣啊，即係佢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方法，令到你去講。因為當你受咗一個好長時間嘅 精神折磨 啦，突然間有人話俾盒雞髀飯你食喎，係咪先？ 眼淚都流出嚟啦，係啊，好喎，好 point 喎，依一個明白嘅。 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有陣時冇辦法嘅，佢係認咗就認咗啦，係。但佢呢個佢都認咗，其實冇辦法，佢太過。我不可以話愚蠢啊，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清醒，我哋冇任何精神折磨，我哋可以講。 你而家唔可以去代入， 我哋代入唔到佢度啊嘛，佢環境啊嘛， 可能即係精神折磨都好緊要。 係啊，你真係要切切實實俾人咁樣揼一鑊睇你先，你知道自己會。 唔俾佢瞓，可能廿小時都唔俾佢瞓。 咪係咯，咁你會點咧？你即係所有嘢你都會好，即係好脆弱嘅啫。係。即係個戰鬥力係好低噶嘛，會。 你隨住嘅時間就越嚟越低㗎啦。你捱得幾多拳啫？如果真係，有打先嚇，我哋唔可以肯定。 當然啦。 如果真係有打，你捱得幾多拳咧？ 同埋我當冇打，我唔俾你瞓，我唔俾你食，我唔俾你飲，我精神折磨你，我連續我三天唔同嘅人輪住嚟盤問你好未，係咪先？咁你跟住你個人即係好似我第一集講，就算阿妹捱咗個喪親之痛，再捱到十二點，佢都會血糖低，都會攣低啦。點會即係我覺得好正常嘅啫。就算去到法仔嗰啲都一樣啫嘛。你又唔食唔飲，又唔俾你瞓，咁俾你係咁捱多幾個鐘頭啫。咁你始終都會跌㗎嗰下，係咯。 同埋好多嗰啲攞口供嘅時間咧，都係凌晨嘅。 通常 凌晨一兩點唔俾人瞓 㗎，通常都 警察就唔使瞓，自己都唔使瞓嘅。 警察咪唔使話 警察多人啊嘛， 快啲 瞓飽咗一點鐘再嚟搞你， 即係第二班。 唔係點啊 ？I C A C 嗰套六七點嚟揾你啫。 啊，咁係，咁係。 最唔 即係啱啱起身，人都未梳洗就拉你啊嘛。 咁其實佢自己都話，即係佢真係最初佢都即係知道係唔應該認嘅，咁但係佢最後都頂唔順，你自己都頂唔順。咁同埋佢諗住咧，上到庭嘅時候再解釋翻，咁咧就可以去扭轉乾坤。咁但係有冇用呢？其實上到庭嘅時候，你因為已經所有嘢已經你認咗啦嘛， 都係嗰句啊，原本有用嗰邊冇用啦，你預著個咁嘅大狀，係咪先？你原本仲有機會嘅，如果堅持我俾人打屈打成招，我要驗傷，係啦，咁你個律師又幫到你嘅，咁件事梗係好容易解決啦，話唔定有轉機啦。但係而家唔係啊，件事唔係喺佢諗嘅範圍裏面啦，佢估唔到上到去，原來呢個律師係同主控講嘢一樣嘅，究竟係想煮死我啊，定係想幫我咧？你都唔明白。 最慘中間嘅嘢唔止，唔單止個律師唔掂，甚至佢亦都曾經遭遇過，就係佢想驗傷嘅，真係，但係有警員勸佢就係你唔好話驗傷啦，你一同個官講話你驗傷，賺俾人事又再更好招呼你㗎。 而佢又真 係 驚， 而佢亦都真係信咗呢個。 而佢又真係信，但信咗之後咧，根據佢所講咧，佢翻到一樣俾人打，係咪先？所以信唔信都係要打，不然就咩啦？啊，唔好信啦，即係咁嘅 case。 但係佢偏偏信嗰下嘢弊啊嘛。 同埋佢其實性格咧都幾懦弱嘅。嗱，你話同謝俊奇咧，當然佢智商會高啊，謝俊奇啦，謝俊奇係八十幾啊嘛。咁我諗法仔有一百嘅，嗱，即係應該有一百嘅，我唔知有百幾啦。咁但係。佢啊有樣嘢幾似佢嘅，即係佢好耳仔軟，同埋佢自己形容自己咧。頭先嗰啲 VO 全部都係佢嘅讀，佢自己嘅信寫出嚟噶，唔係我作出嚟嘅。咁佢自己形容自己咧，佢話其實佢同謝宗奇有一個勁相似嘅地方，佢就話咧，即係凡係啲人對佢好咧，佢就覺得對方係好人，同埋咧佢會對翻人好好啦。咁同埋佢就都幾懦弱咯，覺得自己即係好容易流馬尿啊嗰啲咁樣，即係好容易就即係。好驚啊，或者係即係好冇膽量嘅個人。 其實咧，就算你係一個即係，除非你係一個慣匪啦。如果你入到大房，你自然都會驚嗰個氣氛。尤其是根據佢所謂嘅描述咧，佢俾人其中兩次話俾人打嗰個描述咧，係 其實不打你都驚嘅，你鎖喺你喺張凳度，跟住將你件衫反轉笠翻住你嘅頭，就算佢唔打你，你都驚啦。冇打過你，你都會驚嘅。 因為佢由細到大咧，雖然佢即係冇乜錢啦屋企啦，但其實佢就係一個幾受保護嘅小動物嚟嘅。係，即係爸爸媽媽得佢一粒仔啊嘛，又獨子嚟噶嘛。其實尤其佢阿媽啦，係好錫佢咧。諗下即係要帶埋佢一起去考警察啊嗰啲咁樣，即係下下都好維護佢，好錫呢個仔咯。咁所以佢其實由細到大佢都冇乜受過好大挫折，即係雖然有犯罪啊嗰啲，但係佢冇乜嘢嘅，佢覺得即係自己唔識，即係佢唔識性啊嗰陣時，即係冇話，即係始終屋企人係好錫佢咯，咁佢就變咗佢好驚啊！突然間有個咁大嘅刺激，又所以有時我咪話次次有準期就係、是、個家 姐有保護佢噶嘛。 啊，你講起呢樣又諗起佢講佢同佢鄉下女朋友 哦 嗰、那個嗰、那個都幾咩都幾感動嗰、那個係啊，就即係話佢係案發前咧，啱啱即係案發前咗啊，佢因為佢爸爸喺大陸做唔到嗰個證人證明佢唔喺屋企啊嘛， 爸爸翻咗鄉下， 係翻咗，其實佢同佢爸爸一齊翻鄉下噶嘛，咁樣就但係佢早咗翻落嚟嘅，佢今次翻鄉下其實咧就係話介紹個即係佢有個表唔知表姐介紹個女仔俾佢識嘅，咁樣介紹咗佢識咧，其實咧大家都行咗即係一個短時間啦。個女仔又中意佢嘅，就 OK 嘅嚇。咁樣佢哋佢屋企人幫佢準備埋戒指，叫佢咧就送俾個女仔嘅。個女仔咧仲好冧咁同佢講：你做咩唔幫我戴嘅嚇？咁樣佢即係好開心嘅個女仔。跟住咧，阿法姐翻咗香港之後咧，其實呢個女仔咧每朝早都打電話叫醒法姐起身翻工嚇。咁佢嗰段時間覺得自己好幸福咯，即係有個女仔咁樣中意佢。點知突然間隔咗幾日之後，佢爸爸喺鄉下收到個電話，就話我仔俾人拉咗，係啦。跟住咧，嗰個女仔知道咗，就將個戒指俾翻佢爸爸。咁呢件事其實都我覺得都對於阿法姐嚟講都叫好彩未開始當然，但係都一個好大打擊咯。啱啱識到一個女仔，而係一個好新嘅開始，點知道由天堂跌咗落地獄？ 因為佢阿媽其實都成日都想佢個仔快啲結婚啊，成家立室嗰啲，咁佢就覺得個仔係真係成長咗啦咁樣。點不知咧，就真係竟然咁樣即係坐監坐到十幾年都未出嚟咁樣，所以就佢都好唔開心，即係阿媽嘅一定唔開心。 即係其實鬼姑，我想問問，其實多唔多啲 case 係嗱？即係我諗第二樣嘢恐怖，我覺得就成單 case 除咗冇證物冇。所有其他證人是認不到那個人的，咁跟住咧係得兩個人，即係佢阿媽同妹咧係認得嘅。其實即係一個再講話認人嗰度啦。咁其實依個點解如果嗰陣時拎住一 point 可唔可以其實做一個打嘅嘢咧？因為話 唔係呢啲全部有呢啲疑點，其實全部講曬出嚟。 係啊，但係嗰個時間證，但係嗰個律師有冇再好強調呢樣嘢咧？ 佢有嘅，其實每個證人佢都會質翻佢阿媽，喂你有幾肯定啊？有幾光啊？佢有講呢啲嘢嘅。 即係有冇見過？ 但係阿媽咁樣喊曬口啊！你明唔明啊？嗰個 攞曬 嗰個畫面， 攞曬翻 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今日譬如個法官都話嗰兩個演員嚟啦。即係咁啊！個判詞其中一個就係話嗰即係話周海亮嗰啲嘅全部係演員嚟啦，話到明啦。 即係等於謝春琪個家 姐一出嚟做完工咧，我好相信咧，大部分嘅女陪審員已經謝咗㗎啦，一定係已經崩潰㗎啦，已經係想即係快啲判佢。 但多唔多啲案話其他都認唔到㗎啦？就啱啱喺個 lift 度俾人捅一刀嗰個男住客都認唔到。咁又多唔多呢啲案話？哦，就係靠一兩個主要證人。其他人認不到的都認到的， 因為這兩個證人呢他是近距離的，最大最致命傷就是這件事，因為近距離雖然說我時間很短， 最近距離 是近距離，所以呢雖然說你不是百分之百可信，但他講的說話呢都叫做是可以接納的 okay. 因為太過近距離嘛，我問題就是這點，但如果你不是的純粹靠看監認到你未必得， 是啊， 因為康一台有一段距離看著衝來跑就走了嘛，他跑緊嘛， 是 啊，但是而家我情況不同，阿媽出嚟幫手，阿媽隻錶如果真係俾佢搶咗啊，都有一段時間，雖然我見到你一秒啫，但係嗰一秒有機會可以認得嘅。但呢係機會咋？係咪真係認到唔可以肯定？ 係，但我覺得最應該認到佢嗰個係黃培坤咯，真係。 但黃培坤一路都係望住佢兩個背脊咋？ 咩啊？佢一擰轉頭嗰時候話打劫 啊！ 即係擰轉打劫嗰個點都會望到。 即係翻模擬片段，其實最近應該係我個住人，因為 跟住就捅你咯。 最近係女死者 and 黃培坤， 但跟住捅你㗎啦，但係你認唔到啊？ 在個口供裏面 口供話認唔到，就話嗰個男主客認唔到， 唔好意思，代入咗真係。係 啊，所以就話個男主客誒話認唔到，所以我依下先好出奇啦。即係話看更，你話其他咩，即係見到嗰幾個嘅都唔奇。真係個男主客都係認唔到。 如果黃梅君認唔到啦，我只可以講就佢嗰刀係好早捅佢。當你被人捅了一刀的時候，你根本邊上心機就去認人，你顧住自己的傷口， 即有人相信模擬片那個應該是不要介意，或者應該是反過來先刺了黃梅君再才刺回來再刺， 這個是死者妹妹口供， 即這個即如果周台庭的口供是不成立的，可能就是個大的可能性，先令到黃梅君沒有攻擊力 反擊 繼而再對付女死者，另外那個就對付阿妹， 因為很正常，因為如果我被人捅了刀，我都沒有心機看你什麼樣子，我都看看自己的傷口先，看看死不死。 因為 我去過現場或者類似的 lift， 即是很小，是沒可能是看不到那個人的樣子的，即這個還有那個 lift 那麼小，其實講真一句，如果正常人，即如果男主客來說，我覺得奇怪，會不會其實會退後等第二個 lift， 如果正常想法點會係會夾硬都想塞埋喺同一架 lift 嗰度咧？因為依個我亦都 question 咯。 想講講咧，就係嗰陣時嗰部 lift 咧，我就係講過，因為2003年嘅重修工程咧，就令到嗰部 lift 就收細咗嘅啫。原身嗰陣時九一，即係我記錯九一至九八年嗰段期間，嗰個機械 lift 咧，其實真係大部啲嘅，相對係啦。 明白明白。 咁即係你又質疑嗰、那個黃培君會唔會都係？哇！會唔會成個局嚟嘅咧？ 局中局咧， 係啦，即係會唔會成班住客哇咁似嗰啲 拍貨啊？拍貨啊！呢個就拍貨啦。 段啊，呢啲全部夾埋去殺死一個人，係為咗一啲利益，會唔會咧？ 因為 所以個個都係睇唔到咧。 第四節咧， 第四節啦，第四節啦，第四節啦。 係時候要去第四節咯，係咪啊？嚇，差唔多啦。咁啊，就第四節點咧？就咁啊，多謝嗰啲非會員。 首先多謝咗，係啦，啲非會員都支持咗我哋六節啦，頭尾兩集。 冇錯啦，係啦，咁啊多謝大家先啦。咁就如果即係想睇咧，咁重温啦。咁啊再提一次先。咁就因為咧個節個節目就會做到6月10日就會暫告一段落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仲想即係支持即係呢一個節目嘅話咧，咁啊歡迎喺3月26日之後開始咧就可以付50元呢個 farewell 價咧，就繼續支持東頭灣道嘅。咁你可以捱到去3月26日先開始俾50元嘅。咁啊，如果你今日仲係想俾嘅，就俾99啦，係啦，好嘛？咁啊，多謝大家先。咁啊，我哋繼續咧就喺呢一個重温嗰度咧，我哋要講下咧呢一單發生喺1998年3月20日嘅銅鑼灣百德新街嘅呢一個大廈嘅劫殺案，究竟？是不是純粹一單即普通的劫殺案咁簡單咧？ 究竟 會唔會有即重大陰謀咧？ 係啦，我最初有諗過，後屘我又推翻咗自己。 定係我哋諗得太多咧？ 有可能。 不過我哋都真係做咗啲功課嘅，尤其阿 friend 查 咗啲功課嘅， 係啦， 拍科就講 下，好精彩嘅功課 喎。係啊，好似係啊，好多嘢啊，留待拍科講。 同埋呢單案咧，仲有好多好邪嘅嘢嘅，咁啊要翻嚟講下，因為都係我自己親自經歷嘅。咁啊翻嚟咧。就繼續講下呢個故事嘅一啲，呢個叫稱之為地下版啊！好，翻嚟再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